这一刻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比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的天气，城区比较适宜各位交通出行。今天中午阴天转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东南风2到3级，气温0到2度，相对湿度30%。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情况。阴天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1到0下1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原勇气的正是时候，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月15号，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周一了哈， 嗯， 又开始一周辛苦忙碌的工作啊。 嗯，是。还有就是归家人的抢票， 好些朋友一直在抢这个返程的火车票、回家的火车票哈，很难抢，对不对？ 很难，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啊。虽然加了这么多车次，但是呢都是秒空，所以大家这个如果想要这个想回家的话，还真得多想想办法， 多想想 辙，虽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嗯， 不管怎样呢，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对， 但是回家过年有 你能不能回去是个问题，对， 很多条件啊，都希望大家呢找到各种就正确的渠道买到自己最值得的车票哈， 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去啊。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老说就是辛苦工作，然后是为的是犒赏自己，可以好好休息， 对不对？ 辛苦工作赚钱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更好的生活， 是的，是的。旅行呢也是摆在了我们的眼前，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旅行的这样一个样貌，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说一种旅行当中非常舒适的一种样貌，离着咱们家不远，京郊开着车就去了，一家人几个朋友采摘一下啊，

叫我呢？ 啊，对呀、啊，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同学？这当时一起跟你学医的？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行了，你会实现的啊，周大。 但是我就是说个事 啊， 我发表一下我的感觉。 你说， 这个中医的这个养生专家呀， 啊、 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拿着架子。 是啊，你看我们周坨的多么的接地气儿，多么亲和。 你一定要这个切实地分析这个病友的病情。 你不是望闻问切吗？ 啊，这个谭德华托先生吗？ 啊， 医生的偶像。然后我就是想， 哎、偶像 你这理想也挺多，偶像也不少。 啊、是是 是, 是。 你好好活着，不知道、啊，我就是想。 你还你偶像不是还张仲景吗？ 哦、那对， 嗯嗯是，嗯， 都挺厉害的。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咱们这个中医药这个方面，这个会诊的时候啊，别拿着劲。 是啊， 有些人真拿着劲儿，我这不仅仅是 啊，不行不行，这样不好啊。周坨提示的对， 对不 对, 对？像周坨这样亲和的好大夫，嗯，不多了， 赚不着钱嘛。啊， 这个谢谢周坨啊， 周坨你别让了解几句，你知道吗？ 嗯， 讲出大家的心声。 是是是，大家的心声还真是啊。反正呢，这还有中医养生专家为客人量身。 我靠！就一句话补充一下啊， 你说， 有些这个中医药的这个大夫啊，本来眼睛是挺好的，一见病人他就自动瞎。还真是哎， 你说的是盲人按摩吧？ 这不是 啊， 这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啊啊，不行啊、这样不行。咱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生，人医生都是以病人为本嘛，是不是？ 我就想表达要端庄、 啊，对，要端庄，要大气啊，然后还要亲切，嗯，平和， 对对对是是。 好了， 谢谢周坨啊， 谢谢周坨啊、这个补充的非常的到位。 你说你可以了， 对，来，掌声，掌声，掌声给周坨。 不用不用，我去做菜去 啊，行，你去吧。还说不是你，就是你。 我做菜啊。好吧，其实我们的周坨是老年人的一部分代表的这个区域哈。 对对对 其实我们最后推荐的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个老年人。 哎、 这个叫做荆南啊，这个参服怀古，哇的厉害了。对，适宜人群老人历史爱好者推荐指数是三颗星。 嗯， 在房山区上房山国家森林公园呢，真的是一个古刹云集之地，风景秀美，尤其是冬季来临的时候，更是充满了禅意。 嗯， 是一个这个你们怀古的好去处。 嗯哼， 适合带着咱们的爸爸妈妈来此休闲啊。 是的，另外呢，著名的周口店、 对，周口店遗址啊， 对，周口店遗址啊， 对， 就在上房山的东北方向。游玩休闲之余呢，也可以感受下神秘的北京猿人。 是的，这个最后呢，推荐一下北京怀柔长少营山货大集，有大集逛农贸市场。 哎呀、 我个人很喜欢逛菜市场、农贸市集，还有夜市，非常喜欢。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 很平常的生活写照。 对呀、逛农贸市集对城市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遥远、 太节奏太快了。 对呀、那热热闹闹乡土气非常浓厚的氛围，就如同年画般带着褪色的风韵， 真的 残留存在上世纪人的脑海深处啊。 是， 那但是呢，在流行集体怀旧的今天，集市的记忆也被频频提起了。 对呀、 对，那时候小时候我还真的赶过大集，在农村有这种赶集的。 我跟我妈妈去赶集的时候特别开心， 可热闹了呢。那就是真是挑着筐，然后卖着那些什么鞋垫啊，还有那些什么绣花啊，对呀，哎呀，可热闹了，真的。 就是特别享受简单平时的生活。 对。 兜里面没有什么支付宝，没有，这就是拿着人民币纸币， 还几毛钱， 几毛钱的买一大堆、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泥螺 啊， 河螺，就是河螺嘛，那个小螺、那个剪掉之后妈妈会做用辣椒做的那个、夏天的时候可爱吃了、然后每次就去一家，那家叫韩叔叔、我都记得韩叔叔、他说您来了 啊、 少吃点，越来越胖了， 越来越胖了， 对，他用潍坊话跟我说的、他亲切， 是的， 特别好。 你看多么的这个亲切和平和，都没说为了赚钱，你多吃点儿。你看你已经这么瘦了， 来三斤，然后高高的啊，花又抓一把，走吧。 啊，这就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无论是在京郊也好，你去任何一个地方，过的是一个人情味儿， 亲切， 对， 啊，朴实，没有那么多的短斤少两哈。 啊，是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人也好，朋友也好，爱人也好，拿出你的真诚， 别算计， 对，那算计那就没意思了。 对啊，这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写意的人生，路上呢找到好的地点和合适的旅伴啊。 对，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哈。接下来是职场帮帮团，明天再见。 好， 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